Thank you.

婶也看出这里有一步棋儿啊，没等啊那个小伙儿啊再张嘴儿啊，得了孩子你们唠着啊。 干啥去？ 我也去串门。不，我去找小鸡儿啊。哎呀，晒粉团，通红的胭脂点唇边，身上穿小花衫儿，嘚那呼喊呼喊啊，嘴儿说是看秧歌儿，哼，其实是会情郎王爷嘛王海山啊，哎呀，打扮起来多么苗条，欢天喜地儿往人群儿里撩，大秧歌儿扭得真热闹啊，耍龙灯跑旱船，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，龙灯盘玉柱，船向水上飘，秧歌别算辫，高桥打飞脚，嘚那呼喊呼，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毛啊，哎呀，喇叭

映在绿水里，绿水里山水建筑着在和着人，阿拉和和你那，阿拉和和你那，山水建筑着在和着人。我家庭中山上放路财山镇，我孙大江可得汗珠，大江还我满船的白银，我孙青山一片真情，青山还我满坡的黄金。江水酿美酒，青山做酒樽，几杯歌一曲，酒浓情更深。好山好水好日月，好日天醉了在和着人，阿拉和和你那，阿拉和和你那，山水天醉了咱。 三星，我这星甜不个蜂蜜不要钱。大娘一听叹了口气儿啊，我儿媳妇怀孕了，她光想酸呐来，不想甜呐，哎哎哎呦。有一位老大爷来买杏啊，他大哥不知道你这杏儿甜不甜。 哎呀老大爷呀， 今天我买杏哦，不买甜杏，我这杏咬上一口算你六天。老大爷一听忙捂嘴，哎呦我是个老胃病了，听见个酸辣字儿，他就得病半年呐、啊！哎哎哎呦！哎呀，不要不要！一不要甜呐、啊、来，二不要酸。 是酸呐、啊、还是甜。哎呀大兄弟啊，二哥我卖的是特殊的心，酸里头带点甜，甜里带点酸。小伙儿一听忙摆手，我也吃酸也吃甜，又甜又酸我不喜欢呐、啊、哎哎哎哟。不要山上不要墙耳边，老钱心里像油煎，看起来干啥都要实在点好。天就说天来酸就说酸，见方使舵心眼太活，心眼太活见方使舵，早晚要翻船呐、啊。 天上白灵鸟为

和你那时代不忘毛主席，俺家四海永长留。 常记得年年岁岁叮叮咚，迷人的歌儿 着创业者的心声。都说七色花环最美丽，我变花环了，挂上五座风。啊，纸山了，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，我也将我的汗水。

丰收年。啊啦喝啦喝你那嘞呀，喝啦那嘞喝你那。